天空，你心里有失去爱情的伤痕。

句，说一句，是一句。请走上火车站，尝尽黑暗无行人。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 传片

像这样，我还有希望。我不想变成一种悲哀，也不想变成一个愤怒，想在死去之前觉醒，为了心里的骄傲和光明。我不想变成一种虚空，也不想变成一个废物，我想在死去之前觉醒， 历史总是必然和偶然交织的结果，什么样的心境之下呢，就会对什么样的作品产生共鸣。对于30岁的我来讲哦，我听到这个觉醒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每一句歌词好像都是自己要说的啊、哦。所以呢，汪峰的歌词向来有这样的一种本事啊，因为相对来讲它比较空嘛啊、哦，它容纳的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大嘛啊、哦，什么样的主题内容都可以往里面搁啊、哦。歌词当中说这个，突然发觉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哇，真的啊、哦，一转眼就已经30多岁了。然后他说还来不及思考理想已变为幻想，哎，的确，偶尔想一想以前的那些理想呢。不知道怎么样就已经模糊的连我们自己都看不太清楚了。歌词继续说，不知不觉的身体没有了力量、真的长大之后才能体会到，身体的疲劳并不算什么，而是心理上的一种疲劳是让人没有希望的。歌词又说，理想算什么，爱情算什么东西啊、哦？理想已经不在了，爱情呢也糟糕透顶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，我们常常呢就变得不知所措。继续我们要听的歌，张惠妹阿妹 A 级娱乐。 灯光暗了，眼睛亮了，每一个毛细孔都醒了，我不想再闷了，头发湿了，感觉来了，谈吐快乐要什么资格，想下去就对了，抱在怀里都是真的，爱上我什么都是对的，这是决定性的一刻，什么都对了，机会太难得，只要有本事就别再刹车，不要再讲了，爱情是最迷人的 A 级娱乐，什么都对了，想火热，别让爱情再等了，犹豫是一种罪恶。气孔都醒了，我不想再闷了，头发湿了，感觉来了，谈吐快乐要什么资格，先下去就对了，抱在怀里都是真的，爱上我什么都是对的，这是决定性的一刻，什么都对了，机会太难得，只要有本事就刹车，不要再唱了，爱情是最迷人的 A 级娱乐、什么都对了，心跳太快了，爱就还别怕伸出双手，去爱的随身火热，别让爱情再等了，犹豫是一种罪恶。最爱 埃及娱乐来自阿妹张惠妹，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徐世珍，作曲人是黄韵仁。歌词当中宣扬了一种要勇敢争取爱情的态度，说爱情是最迷人的 A 级娱乐，机会难得，不要让爱情再等了，犹豫是一种罪恶。在生活当中，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觉得 Mr. Right 啊，或者是 Miss Right， 你就很想去追求，可是因为种种现实的原因，仅止于想象而已。很可惜，如果你永远都是保持一种想象，那么那就是一种臆想而已了。所以呢，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自然是最好的方法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，来自林俊杰，《就是我》。 几个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。我想到开始突突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。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着我，想要说跟他们说，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需要啰嗦。我想了十几个夜晚，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。我想到开始突突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朋友。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 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，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傲之旅五周年店庆，巧遇双十一，双倍大礼等您拿！购买奥迪国产车型，送两次机油机滤保养，奥迪同品牌置换享1000元置换补贴，加奥迪自行车一辆。详询北京傲之旅0106137888。

样的天气特别适合这首歌《风的季节》，这是澳门的一对双胞胎组合 Solo 演唱的歌曲，同时它也是作为了翻唱版本的出现啊。原唱的是徐小凤凤姐，接下来的歌曲孙悦《哭泣的百合花》。 窗台上时钟滴滴答答，窗外面雨在下。

想象中的古人范儿一生只精于一两件事情，只爱了一两个人，心无旁骛，举案齐眉，所有的志向都可以成作品，所有的情绪非诗即画。他们总是会让你觉得很高雅很端庄啊，其实从恋爱呀、生活啊这些角度，我们真的不如古人哈。继续要听的歌，游鸿明《倦鸟与花》。 雪花似雨，心里却感伤无语。冷天气可以穿衣，心病却难以就医。昨天是烟草低迷，再坚强都有泪滴。昨日的街道办理，今天只留下痕迹。悄悄敲醒旧梦，天天天上阵阵依恋，藏在无形的睡眠。我们好像倦鸟与花，无奈心结渐渐牵动，心事圈圈圈住我的思念，还有老人的哀怨。倦鸟就此散，怎不乱？沿路的雪花似雨，心里却感伤无语。冷天气可以穿衣，心病却难以就医。见识烟草比你再坚强都有泪滴。昨日的街道办理，今天只留下痕迹。为何你就那么悄悄敲醒旧梦，天天天上阵阵依恋，藏在无形的睡眠。我们好像倦鸟，心结渐渐牵动，心事圈圈圈住我的思念，还有老人的哀怨。倦鸟就此散，雨花怎不乱？我在天边不尽的飞翔，寻找记忆中微寒盛开的许愿。就那么悄悄敲醒旧梦，天天天上阵阵依恋，藏在无形的睡眠。我们好像倦鸟与花，无奈心结渐渐牵动，心事圈圈圈住我的思念，还有老人的哀怨。倦鸟就此散，花怎不乱？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